上一集呢，咱们说到这个英军呢，在比利时的伊普尔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，结果呢，跟这个一战大部分战役一样，伤亡惨重，但是战果不佳。英军防线只往前推进了8公里，想破坏德国潜艇基地呢，也没干成。就在英德两国打成一片的时候，德国人的盟友奥匈帝国找过来啊，说我有点扛不住了，需要帮忙。德国呢一直是多线作战啊，西边呢跟英法打，东边跟沙俄打。其实奥匈帝国也是啊，他们得对付沙俄、塞尔维亚、罗马尼亚、意大利4个国家，自己战斗力又不灵。80多岁的老皇帝弗兰茨·约瑟夫一世一着急还挂了，那就是 Sisi 公主她老公。继承者呢是29岁的卡尔一世，老皇帝的侄孙。之前的皇储裴迪南大公不是在萨拉热窝被人打死了吗？啊，所以呢就轮到他了。 这个时候啊，奥匈和意大利在伊松佐河附近呢已经打了2年，一共呢爆发了11次伊松佐河会战。其中呢，这个在1917年8月打响的第11次伊松佐河战役里边呢，意大利军队接连突破了奥匈帝国的3道防线，占领了比较有价值的巴音西扎高地。 卡尔一世就赶紧派人找德国帮忙啊，你们要再不来啊，可就顶不住了啊。德国人呢很仗义，一听友军有难啊，马上呢就派了7个师的部队增援，准备跟奥匈一起给意大利呢来一次混合双打，最好呢能把意大利彻底踢出一战。德国别看只调来了7个师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全都是精锐，都是从西线、东线战场上挑出来的王牌部队，由经验丰富的冯·贝洛将军指挥。这支部队里边呢，还有2位未来二战时期的德国陆军元帅，就是隆美尔和史尔纳。现在呢，他们的级别还比较低啊。隆美尔呢，当时就是个上尉连长。德军跟奥匈军组成了第14集团军，包括了16个师、1922门火炮和迫击炮、1000个毒气释放器。比大炮更厉害呢，是德国人的新战法。以前进攻啊，都是先炮火准备，玩命轰，一直轰到对方阵地上什么都看不到为止。但是地面上的没了，地底的还在啊。士兵们都躲在地下工事，等炮火准备之后啊，进攻一方步兵开始冲锋，这些人呢就从工事里钻出来防守，所以每一场进攻都收效甚微。这一次不一样了。德国人呢发明了新的这个渗透战术，就是不用大规模的炮轰，部队呢也不成集群冲锋，而是以班排为单位组成突击队啊，悄悄渗透到敌方的这个战壕里，用强大的火力啊，主要是靠手榴弹进行快速清扫，这个过程当中再呼叫炮兵做精确打击，为这个突击队清除障碍。这种战法呢是德国将军胡铁尔发明的，所以呢又被称为胡铁尔战术。相比德奥联军，意大利这边的准备就差太远了。第11次伊松佐河会战之后，义军总司令卡多尔纳就意识到奥匈军呢可能会反攻，下达了转入防守的命令。不过这个命令比较空泛，没有什么具体措施，他下面的部队呢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各自发挥。所以这个顶在最前面的2集团军就布置了一个攻势防御的阵势啊。所谓攻势防御呢，就是准备先发制人，看着对面要进攻了，自己就先进攻，打乱敌人的进攻准备。那你说摆好姿势就该进攻了吧，好巧不巧，集团军司令关键时刻掉链子发烧了，后方养病去了，新上任的司令也不敢负责，就先跟这儿等着。所以意大利人呢，这个时候兵力火力都是靠前部署，摆在一线，为的是呢进攻方便。可是要敌人进攻啊，这挨打也是分分钟的事儿，所以悲剧就这样发生了。1917年的10月24号凌晨，破晓前天空一直在下雨，大约25万德奥联军蹲伏在卡布雷托的阵地待命。德奥联军的大炮把目标对准了义军阵地的大炮，用烟幕弹和毒气流散弹密集轰击。意大利人的防毒面具质量不好，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，炮轰一点点向前延伸，德奥军的突击队纷纷跳出隐蔽部开始前进。这个时候雨小了，打 雾弥漫，能见度几乎为零，意大利人就成了睁眼瞎，不少人都被摸到战壕边上了还一无所知，很多阵地没开一枪就拱手让给了德国人，有的部队缓过神来开始零星反击，但没什么效果。德奥联军的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之下一点点推进，摸到义军阵地就用一阵密集的手榴弹轰出一个缺口，突破以后从后面包围歼敌。义军指挥部早就被德军事先侦察到了，一开战就遭到了重点炮轰，不得不转移。但是只要你转移，甭管到哪儿，一打开无线电就能被德军侦测部队发现，炮弹紧跟着就轰过来了。结果这指挥部一整天光顾了开路了，部队是群龙无首，有的没有命令就开始撤退，到处乱窜。到了24号下午，德奥联军就已经渡过了伊松佐河，突击队渗透战术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听过我讲二战的小伙伴肯定对德国元帅隆美尔印象深刻啊，二战德国三大名将之一。这时候呢，他就是一个突击队的队长，带领自己的突击队沿着山间小路隐蔽行军，翻山越岭，在大雨的掩护下渗透进了义军二线阵地，遇见据点就派出小分队装成意大利人过去，一顿手榴弹就拔了据点。而且隆美尔深知兵贵神速，根本不贪恋阵地和战利品，持续不断向前猛冲，缴获的重武器都只用粉笔写上缴获者，连看守都不留。就这样，隆美尔带着不到200人的小部队连续行动50多个小时，俘虏了5000多意大利士兵和30门火炮。后来他就因为这次战功被授予了蓝色马克思勋章，他把自己这一场战斗当成了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儿。后来他那本著作《步兵攻击》里边有超一半的篇幅都是在讲这场战役。咱们说回来啊，这一仗打的意大利人毫无还手之力，按理说应该先撤退重新整顿，结果呢，义军总司令卡多尔纳又犹豫了足足两天，等他决定撤退的时候太晚了，前线已经崩溃了，根本就没法组织有秩序的撤退，士兵们纷纷丢掉武器往回跑，好多长期受军官压迫的士兵这时候也不忍了，打死军官成百上千的投降，一边投降还一边喊口号，奥地利万岁，向罗马进军。本来这个意大利就是1861年才成立的国家，1870年才统一，对罗马中央政府的这个认可度我就非常低，是吧？所以义军瞬间溃退70英里，眼看不到20英里就是威尼斯了，协约国慌了，英国法国赶紧派出11个师的部队过来支援。意大利军队这边呢，总司令卡多尔纳被撤职，阿曼多·迪亚兹将军走马上任，带领义军建立了新的纵深防御阵地，这才和援兵一起勉强稳住了阵线。这时候800年不动一次的奥匈帝国海军一看陆军打了这么大一个胜仗，也受到了鼓舞，咱也搞他一票。怎么搞呢？他们准备出动两艘暗防铁甲舰，维也纳号和布达佩斯号，在两艘轻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的掩护下去炮轰意大利军队的侧翼。这两艘暗防铁甲舰各装备4门双联装240毫米主炮，6门150毫米副炮，真要炮轰一下，义军刚稳定下来的防线搞不好就得再次崩溃。所以意大利海军奉命拦截，先派水上飞机去轰炸，没毛用，又派7艘驱逐舰拍马赶到，结果呢，奥匈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严阵以待，也没啥照念。意大利海军还不死心，又悄悄派出了两艘鱼雷艇，在薄雾的掩护下沿着海岸线出发。这时候奥匈军舰注意力都被驱逐舰吸引走了，鱼雷艇的机会就来了，他们开到离奥匈舰队只有1600米的地方，开始全速冲锋。这时候奥匈舰队也发现了两艘鱼雷艇，立刻开炮。鱼雷艇开到距离铁甲舰750米的地方呢，一看也没法再前进了，只好发射4枚鱼雷掉头就跑了。奥匈的驱逐舰追了鱼雷艇半天也没追上，虽然鱼雷一发没命中，但是奥匈舰队呢还是有点被吓着了，那咱什么水平，心里还是有点逼数了，趁早撤了。所以这趟出击呢，虽然双方都没啥损失啊，可是呢意大利海军觉得自己丢人丢大了啊，我们再怎么菜也不能被奥匈海军欺负。于是意大利海军决定给这只胆大妄为的奥匈舰队一点颜色瞅瞅啊，他们跑了也不能放过。半个月之后，意大利两艘鱼雷艇悄悄潜入奥匈舰队的母港，朝着两艘铁甲舰发射鱼雷。维也纳号被打了个正着，这艘舰呢有270毫米的舷侧装甲， 听起来挺厉害，但那个时候啊，铁甲舰的装甲都是在水线以上，是防炮弹的，水下防护非常薄弱。鱼雷命中以后，大量进水，让维也纳号不到五分钟就沉了。布达佩斯号比较幸运，鱼雷没击中，赶紧扯呼。从此以后，奥匈帝国海军就再没什么威胁了，海上重回平静，陆地的战斗呢也基本宣告结束。这一仗被称作卡布雷托战役，也有叫第十二次伊松佐河战役。这一仗德奥联军以损失两万人的代价夺回了1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超过了前11次伊松佐河战役所有战果之和。义军伤亡4万，被俘26万，损失2500门火炮，伊松佐河阵地全线失守，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，很长一段时间都缓不过神来。卡布雷托这个地名在意大利语就成了损失惨重的代名词。如果当时德奥联军还能有更多的铁路和汽车运送兵力，或者没有英法的支援，那么这一仗很有可能就把意大利打崩溃。意大利军队士气被重创，但是呢，特别有讽刺意味，这次失败让意大利人民突然爱国热情高涨，以前是不想出去打仗，现在呢，意大利人被人侵略了，是吧？威尼斯都差点没了，一下子大家群情激昂，之前流行的反战情绪被压制住了。当然，这一仗里表现的最好的是德军，渗透战术的新战法确实好用，很快推广到了全军。不过这时候，英国人也发明了新战法，就是坦克集群作战，准备跟德国人再干一仗。那么这场硬碰硬的战役将在哪儿打响呢？渗透战术和坦克集群谁能占得上风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